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。 FM 九九九，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生活馆， 宝贝儿，帮我关灯，宝贝儿，帮我开灯。这位老兄连开关灯都不用自己动手，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。今天要推荐给你的就是一款被改造过的电灯开关，兜底灯光控制器，它能将你周围的一切转化成智能功能，使它们能够响应你对灯光的需求，重新定义了人们该如何与光互动。比如它的日出闹钟功能会模仿早晨的日出光线帮助你起床，而睡眠定时器功能会自然地把室内的灯光变暗，让你的生物钟为晚上睡眠做好准备。如果你午夜睡不着醒来了，晚间模式功能还会自动打开昏暗的光线，方便你走动走动，等你回到床上时，它又会重新将灯光关掉。 另外它还会在你出门或者进门的时候自动帮你开关灯。如果它检测到你离家超过两天了，智能安全功能就会模仿你在家的迹象，以防小偷。实在是聪明的不像话呀。 有态度，爱生活，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。 捷运站怎么走？ 啊，你就直走了。啊，前面那个路口给它右转，会看到一个红色的 W。这时候呢，你要左转哦，

是行走的家，只有你一个人在意是远远不够的。爱车宝典，专业的呵护知识，贴心的保养推荐，让爱车一路畅快驰骋。 当汽车上了高速公路后，其实也算是进入了另一个车辆世界，不仅行驶技巧要有所改变，就连发生突发情况都需要特定手段处理。本期爱车宝典就来为大家罗列一些高速公路上紧急停车的注意事项。在高速公路行驶中，如果出现故障需要临时停车检修，那么车主要提前开启右转向灯驶离车道，并且是停在紧急停车带内或者右侧路肩上。当停好车以后，车主先不要忙着说查看车辆，而是应该去打开双闪，在车尾150米处放好警示标志，这是防止二次事故发生的必要手段。如果在隧道内出现故障，只要车辆还能行驶，就请尽可能的将车驶出隧道，禁止在隧道内停车。另外，车主不能叫其他车辆来帮忙拖拽，因为私自用钢丝绳拖拉到服务区是违反高速公路管理规定的，所以这时候应该通过电话寻求高速公路管理方或是维修公司的帮助。爱车宝典专业提醒，在高速公路上停车时，如果碰上雾天或者下雨天的话，那么车主在放好警示标志后，还需要打开示宽灯，让后方车辆看到红色车灯。 出发吧，别忘了带上爱车宝典，有它，前行的路途才会畅通无阻。

现我生命可以很闪烁， 小孩